九。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欢度国庆，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赵经理，赵经理你好。 Hello， 大家好。 那实际上中国人呢爱喝热水，这是世界都有名的哈。 对对。 但是呢，你像现在天气呢越来越凉了哈，要想喝热水的话呢，必须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保温杯、这是必备的， 一定的。 那现在呢，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哈，这个保温杯也好啊，保温瓶也好啊，什么等等的，都要选择质量品质比较好的， 选择大品牌的。 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质量非常好的，既有保温杯，也有保温壶，还有这个叫做焖烧壶，是吧？ 对，然后还有一个高硼硅玻璃杯材质的这个保温杯，然后呢，我们这个整套组合呢，就是包含家里边所有需要的全部都概括了，然后天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一个2升的一个大的水壶，一家3-4口人。基本上一天的饮水量也都足够了，出门随身携带的这个保温杯我们今天也有了，包括这个焖烧罐也全部都给大家配齐了。 对，应该说呢，像保温杯等等啊，已经成为人们必备的一个家居的一个产品了。 对， 当然了，怎么来选择这个杯子啊是非常重要的。你像今天为大家来提供这个组合呢， 首先是这样，我们这个品牌是日本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日本对于保温产品的制作工艺是非常精湛的，所以我们是大品牌，包括在国内很多高端的5A 类的1类的专柜卖场当中，像知名的家乐福沃尔玛当中都有我们的专柜，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在品质和品牌这方面我们都是有保证的。还有就是选保温杯，这个材质很重要，我们通体里外用到的全部都是304食品级别的不锈钢，这个钢材呢它没有任何锰超标，没有任何像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释放，所以直接接触到这个嘴呀、喝水呀，接触到一些饮用品都是非常安全的。 那刚才您说这选材非常重要啊，咱们选的是304食品级的这个不锈钢。 对， 其实现在很多大家买的那个杯子啊，看起来像是不锈钢，但是它呢这个品质来讲啊，是远远没有达到和食用级。 对， 那么也就是说，你用食用级的话，你用嘴来舔这个不锈钢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如果你要是用其他级别的不锈钢，真的，你尤其是嘴呢去接触这不锈钢的话，其实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它有一些，比如说，它如果不是304的不锈钢，它又会有一些锰超标， 是 会有一些重金属超标。这些超标的成分如果摄入到身体当中，对人体的一些大脑的中枢神经啊，对人体会有些这个很大的伤害的。 没错，其实你看咱们这个不锈钢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厚的哈。 对， 你看 很厚实， 很厚实， 很扎实， 很沉。 对， 相对来讲比较沉一点。 我们是双层抽真空里外通体304不锈钢，这是材质够扎实之外，我们的制作工艺和普通的这个保温杯都是不一样的。 是， 首先我们在这个中间的内层是有镀铜层，这个镀铜层能够做到什么呢？热隔绝、热反射、热循环，延长它的保温时间，能够让它的保温时间更加长久。 对，就保温效果非常好。 对了，另外呢，在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保温杯的里边还有一层这个叫喷砂的工艺，这个喷砂的工艺就是好处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你装果汁儿，你装咖啡， 装一些饮料，带有一些颜色有味道的，它不粘， 哦， 哎，不串味儿，好清洁好打理，这也是我们一个大品牌该有的制作工艺都有。 嗯嗯，它密封的效果非常的好， 很严实， 以至于它保温效果也非常好。 这个， 大概这个保温能多久？ 首先是这样，如果你把100度的开水加到保温杯当中，大概是6到8个小时过后，杯子里的液体还能够达到在80度左右。 那说到它的这个严密性非常好的话，就是说你里边无论是搁汤搁水怎么样，你把它盖好以后，怎么这个晃悠啊，这倒过来等等，它都一滴都不会往外洒的， 保证是滴洒不漏。 嗯， 比如说我们平时上班，孩子上学，你把这个保温杯放到书包当中、文件包当中，你这个就摇摇晃晃的过程当中，不用担心洒漏。 哎， 另外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密封性好，我们这组合当中有一个闷烧罐。这个闷烧罐就是考验产品密封性好不好，然后保温性够不够高。什么叫闷烧罐啊？你把生的鸡蛋放进去，加100度的开水，你闷上2个小时，鸡蛋能闷熟， 就能熟了。 所以它也叫移动的电饭煲，不插电的这个移动的小厨房，它就方便在这儿了，所以它叫闷烧罐。 而且呢，说了这么多哈，它选材也非常棒，工艺也是非常棒。但是有人说，那我外形要不喜欢也不行。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外形啊也蛮时尚的，无论是男人女人用都是可以的。 首先这个外观是钢琴烤漆的外观， 是 看起来很高端， 颜 色是香槟金的颜色，看起来就是非常有质感，非常有档次，然后保温时间又长久，用料又足够扎实。 对，那说了这么多呢，今天为大家来准备的这个组合也非常的全面哈。你看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既有保温杯， 对， 640毫升的保温杯， 对， 又有这种玻璃杯，是200毫升的玻璃杯， 这个还不是普通玻璃， 哎，不是玻璃， 它叫高 峰 硅。非 常厚啊。 什么叫高峰硅呢？就是它能进微波炉，它能进烤箱，就是0上400度、0下200度的这个温差呀，这个玻璃不会炸裂。哎， 对， 所以它比普通玻璃更加坚固和耐用。 是的，而且呢，外观都非常的时尚啊。 对， 那除了这两样，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保温壶， 两升大容 量，两升的。 对， 还有一个呢是今天特别赠送的，就是焖烧壶。 哎，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焖烧壶啊，甚至可以做饭的， 移动的厨房嘛， 对，移动的厨房， 生鸡蛋放进去，加开水焖2个小时， 对， 鸡蛋焖熟了，把小米儿放进去，加100度的开水焖上4个小时，能焖成粥。 所以呢，你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一共给大家呢是4样啊，既有保温壶，又有保温杯，还有一个玻璃杯，还有一个焖烧壶。 哎， 那么这个组合呢，在市面上大概多少钱？ 这个组合的市面上总售价是1596元。在全国很多的家乐福、沃尔玛当中都有销售。 哦， 对，很多朋友去比价、去验货，这些都可以。 嗯， 哎，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给的是多少？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99元。 多少钱？ 299元， 不到300块钱， 比市面当中相当于差不多将近省了1300元的价格。 哎呀，真的我非常吃惊啊。 对， 那么今天这个组合我们只要299元， 4件单品， 哎，4件单品 全 拿走了。 对， 而且呢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 对， 比如刚才您说这个组合在市面上要1596元， 要的， 大家在什么家乐福啊等等， 沃尔玛呀， 沃尔玛都能看到的。 就是很多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啊，299元，如果你去外边买一个2升的水壶， 是 你买不来。 是的， 尤其是大品牌的，刚才好的制作工艺又棒的，你真的买不来。 是的，那么这个品牌是叫做日本太福高家庭组合。 对， 所以呢，如果大家要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不要错过这时机啊。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现在天气呢越来越凉了，像这样的一些产品大家是特别需要。 当然 可能有些人到处去淘啊哈，那今天这个组合我真的是希望您不要错过。一个是它是来自于日本的啊，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做保温杯做得特别棒啊，就日本在这个方面真的是非常专业，做得非常好， 大品牌。 哎，而且无论是它的选材呀、它的工艺呀、甚至呢它的、这个、 密封性啊，保温时间的长久性、啊、 对，它的外形啊、都非常漂亮， 对，都很好。 而且呢这个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你像保温壶啊、保温杯呀、还有这个叫焖烧壶啊， 有了， 全都齐了， 齐了。家里边大型、喝水的保温杯我们有了， 是 家庭用的桌面壶2升大容量有了，平时这个老公加班、孩子上学需要带饭带菜的 也有了， 焖个鸡蛋、焖个粥的我们也有了， 是。 然后老人平时喜欢喝茶泡茶的、高硼硅双层的玻璃水杯我们都有了，4件单品，你去外边要花1600元的价格， 而且你发现了都是一个品牌哈， 对。 然后呢，它每样 样产品呢都是有延续性的。 对， 如果在家里面一搁的话呢，还感觉特别整齐，特别有档次， 当然 不是东一个西一个这样的感觉。 然后那个这个保温杯呢，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有一个细节和卖点哦。 嗯， 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口径特别大。就口径大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呢？以往的保温杯清洗的时候啊，你手塞不进去， 哎， 你没有东西来清洁。 嗯， 我们那个口径大，手能塞进去洗，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口径大，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的， 嗯， 有婴儿的， 嗯， 你带出去之后，这孩子要喝奶呀， 嗯， 这个奶天冷的时候你怕凉，孩子喝了会拉肚子， 嗯， 那你怎么办？你把这奶瓶放到这个保温杯里边， 嗯， 把盖子盖严，它能变成移动的保温箱。 哦， 哎，保证孩子喝的奶是有温度的，嗯，是热的，嗯，是暖的。 嗯，甚至我在觉得在夏天的时候都可以用，比如说什么冰棍冷饮啊， 哎， 你搁进去以后的它依然有保住温度的那样的效果，保冷。 冬天保温，夏天保冷。 对对对， 一年四季都能用。 嗯 嗯， 所以你看吧，这个组合呢，299元，您就可以把它全都拿走了。而且在市面上呢，要1596，有零有整， 明码标价。 沃尔玛呀，啊，什么这个 家乐福，啊， 全都有， 有专柜，底下验货都可以。 啊，是的，只要299啊！今天我们是优惠，我觉得这个机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呢，就将成为北网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以后呢，您可以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呢，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你像在下半年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无论是这个组合您买完了以后自用非常好，或者说你当成礼物送人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送爸妈，送父母。 而且我觉得好像中国人就特别的注重要什么都喝热的， 哎， 所以这个就特别的重要。 当然了，喝热的，喝暖的， 嗯， 你看我们组合当中我们设计的就很贴心，家里边如果人口多，3-4口人，我们2升的大壶全家人来分享没问题了， 嗯， 来个客人沏茶倒水我们也够了。平时呢，老公上班呢，开车呀，或者孩子上学呀，需要保温杯我们也有了，或者是老公上班加班带饭带菜的，孩子需要带饭带菜的，家里边有需要焖烧的，平时懒着开火懒着开电去做饭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焖烧罐焖个早餐，比如说焖个鸡蛋， 嗯， 焖个粥，把生的加进去，加开水盖盐了，一般来讲焖3-4个小时都能焖熟。 是的，它的这个颜色也非常好啊， 嗯， 是这个香槟色的啊，是高颜值。另外它的保温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啊， 没错， 你像这个保温杯呢是640毫升的， 对， 还有双层保温隔热杯啊，真的是非常好，比如您上班啊上学呀，啊 嗯， 开车呀，啊，都是必备的哈， 啊， 这个大容量的保温杯， 对， 可以放长形的易拉罐， 哎， 奶瓶 没问题 啊，都可以放下的。 对， 另外这个保温壶呢，它是2升的超大的容量， 容量足够。 像这个焖烧杯啊，也是大肚口的这种保温杯啊，有密封盖， 对 啊，可以焖粥啊。刚才您说这个像一些鸡蛋啊，在里边这个焖都能焖熟， 没问题 啊。另外做一些甜汤其实也可以的， 都可以。 嗯， 对，所以很方便， 对， 也很实用。 所以今天这个你既可以满足您喝水啊，同时呢，像有一些简单的做饭呀，或者说给人家这个带一些送一些食品啊， 可以 送饭呀等等，都可以满足到。 另外呢，我们这个焖烧罐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手拎袋儿， 嗯， 那个手拎袋里边是带有保温隔层的， 是 同样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温时间， 嗯， 这个都很贴心。以往去外边专柜当中是不送，都要单独买，而我们今天都是送给大家。 对对对，另外呢，咱们有一个叫做焖烧壶， 对 啊，它外边呢还送了一个叫做铝箔保温的这么一个袋儿， 这个袋儿， 啊， 是这样，这个焖烧壶啊，你徒手去拿着，你可能觉得这个不太方便， 嗯， 把这个焖烧壶里边装上食物之后呢， 嗯， 放到送给大家这个铝箔的保温袋儿， 是 上边还带有拎手， 对， 拎着，比如说看看这个家属啊， 嗯， 带个饭呐，啊 嗯， 带个菜呀，啊，拎着提着拿着很方便。 嗯， 另外这个铝箔的这个送给大家的手拎袋里边是带有保温隔层的， 嗯， 能够延长食物的保温时间。 哎， 嗯， 所以呢，非常的人性化， 很贴心， 质量真特别好。其实不管日本其他咱们不说哈， 嗯， 就他们做这样的东西啊，真是非常的拿手。他们这种匠人精神啊， 对， 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表现的， 对， 无论是选材， 哎， 啊，这个工艺， 对， 还有呢，它人性化的这种啊效果， 嗯， 都想得特别周到， 都非常棒。 像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真的是相当贵的， 嗯， 很多人喜欢，但是呢，一看价格望而却步了。 对， 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应该说是咱们老百姓完全是可以承担的哈。 没问题。 我再说一下，那今天我们的为大家啊，线上的是

这段略带中国风的插曲，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熟悉。没错，这就是电影《功夫熊猫》当中的插曲《英雄》，由汉斯季默配乐。这部电影是以旅美大熊猫伦伦的第三个孩子阿宝为原型而打造的。片中猴子啊，还有竹叶青蛇、丹顶鹤、华南虎、螳螂等等，这些呢是根据中国传统武术当中最知名并且呢最具特色的拳法武术代表，像猴拳啊、蛇拳啊，还有虎鹤双形、螳螂拳等等这些的拳法。随着这个系列的拍摄呢，熊猫阿宝也成为了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动画形象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曲子就是《功夫熊猫2》当中探寻真理的配乐。 悉的印度演员阿米尔汗也曾经演过一部非常温馨的喜剧电影《我的个神呐》。这部影片呢，通过讲述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的奇幻之旅，对印度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情节轻松诙谐，电影呢意义深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插曲《爱情是浪费时间》。 तुझे तक तक तक तक ते रहना तेरी बक बक बक सुनते रहना काम काज सब भूल भुला के तेरे पीछे पीछे चलते रहना ये तो है best of time love is a best of time प्यार प्यार best of time ये love is best of time तो इस जीवन में कर ले best of time करना है best of time I want to best my time I love this best of बार मिरर वाद के 32 बार हम अपना बाल बनाए आठ मर्तबा कपड़ा चेंज किए हम भर भर बोतल बढ़िया सेंट लगाए सजते रहे संवरते रहे किया ना कोई भी काम समझ में आ गया भैया love is best of time फिर भी सोच लिया हूँ मन में एक बार तो इस जीवन में कर ले best of time करना है best of time I want to best my time I love this best of time जब से उथल पुथल है मनवा कैसी है ये फीलिंग कैसे बताए बैठे बैठे बिना बात मुस्काए क्या है माजरा कुछ भी समझ न आए मन करे मन करे कि जोर जोर चिल्लाए आज समझ में आ गया भैया लव इज बेस्ट ऑफ टाइम फिर भी सोच लिया हूँ मन में एक बार तो इस जीवन में कर ले बेस्ट ऑफ टाइम करना है बेस्ट ऑफ टाइम आई वांट टू बेस्ट माय टाइम आई लव दिस बेस्ट ऑफ टाइम 方上。 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哦，擦干泪，明天还是要过。还是真经得起回风浪，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早知道运气人却总是无常，世间冷暖人情难过只一张，红尘万里只剩下一脸红妆。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哦，错了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哦，擦干泪，明天还是要过。 哎，大手空空，口袋空空，赌一把人生会不会发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不如两位大哥把钱都给我，为了利益冲昏头，为了私欲骗朋友飞黄腾达，只是世上目前的利益都不懂，人就是要累过才会懂，这经历或许不是美梦，劳苦奔波年华老去，路到尽头有多少秘密，友情爱情亲情这三样东西，这辈子修炼不成，下辈子继续 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成龙、周华健还有张震岳共同演唱的歌曲《妙手空空》，是电影《十二生肖》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呢，讲述了成龙扮演的杰克为了领取国际文物贩子劳伦斯开出的巨额奖金，四处寻找圆明园十二生肖当中失散的最后四个兽首。那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成龙式的喜剧电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电影《乘风破浪》的插曲。这部电影呢由韩寒执导，致敬了《回到未来》《新难兄难弟》《时光倒流70年》等等的影片，讲述了不被父亲理解的赛车手意外经历了一场奇妙冒险的故事。那伴随着最后的一首歌曲《500英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he trail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this away. Yeah.